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不要错过了，用最好的方法花最少的钱。 嗯，其实我觉得这次确实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嗯， 徐主任，说实话啊，前几天开始给大伙儿定制的时候啊，我还特意给我父母一人订了一台，但是那个时候我都觉得是特别的值 啊。 您看，因为我父母的身体也不是太好， 嗯， 每年呢，连去医院再吃药，其实没有几万块钱也是挡不住的。 嗯。 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它是全新生物疗法，是一种最前沿的方式。 嗯， 这没有什么比父母健康最重要的。所以啊，我就给父母定制了两台。但是呢，现在赶上您给了大家伙这么一个能免费得到的好机会，我觉得更是太难得了。 是。 所以这次活动啊，实际上您为大伙真是省了一大笔费用呢。 啊，因为在我心里呀，作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对这个治病来说，不但要让患者快点好，我们还要尽量的想办法去减轻他们的负担。 嗯， 因为咱们老百姓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何况这么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买药，结果这个病没治好，但是钱又没少花，到最后呢，好不容易咱们有好方法了，你不能说因为治病贵治不起就不治了。 嗯， 这个呢就是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这是我做这次活动的初衷。因为我对这个全新生物疗法太有信心了。因为我用它做临床10年，成千上万的数据，最后非常有说服力的获得了代表性疾病的功能的审批。 嗯， 不光是我有信心呐，凡是去参加过免费体验的人信心都十足。 嗯， 为什么呢？都见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天的打电话向我汇报，这个大伙儿也都听见了。 没错 啊，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大伙儿的切身的感受。所以这么好的方法，我不想让每个人因为负担重治不起而错过这个机会去。 嗯， 那么当年在考察巴马结束后，我看到人家巴马人的那种健康状态，哎呀，说实话，你作为一个医生，你真的是眼馋呐。 嗯， 都100多岁的老人了，无病无灾，耳不聋眼不花，叼着个烟袋跟我讲巴马的来龙去脉。 哦， 哎呀，我一看那真好啊。那我就在想，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要是我们每个人都像这些老人一样这种健康状态，那该多好啊。 嗯， 所以呢，我们研发组啊就提出了要模拟复制巴马的长寿基因，这才制造出来这么一台。我当时在探讨会上就说，大家要明白，巴马人之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坐拥着这里的高地磁场。所以咱们现在要想的是如何在复制的基础上把疗效集中，使它能够针对患者的病情起到更快更有效的效果，让我们的患者用上以后就能缓解病痛，就能建立起信心。 嗯， 所以呢，研发成功之后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效果，那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得到青睐的原因。 嗯， 啊，他们在选取患者进行验证，血压、血糖、血脂的指标下降的，胃疼、头疼刮成功之后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效果，那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得到青睐的原因。 嗯， 啊，他们在选取患者进行验证，血压、血糖、血脂的指标下降的，胃疼、头疼、关节疼痛的消除的，高热患者降到正常体温的，咳喘患者止咳，呼吸变得匀静的等等等等。 所有的组委会的成员都目瞪口呆。当然，前段时间已经有很多患者做了体验，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形，大伙儿在免费体验的期间也已经感受到了。那这个也是咱们这次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康复回馈活动反响如此热烈的原因。 嗯， 那么在我们长达30多年的研发下，和在巴马当地疗养比起来，这个效果呀，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效果比你在当地疗养的效果更快。 更快呀。 更快，对。记得我们在巴马考察的时候，我们呢遇到了一个从外地区的患者，老家也是北京的，得的那个病呢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在刚进巴马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神情都是非常恍惚的。他女儿呢当时推着他和其他前来的病友啊打招呼，但是他的眼神始终是呆滞，既不看人也不说话。但是在巴马住了两个多月之后，他有了反应了，能够对人笑了，偶尔呢能蹦出几个字儿了。那么半年之后，他基本上能够跟人交流了，但是他的记忆还是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很多刚见过的人他想不起来是谁了，以前发生的事儿他也回忆不起来了。那么有一次我看他跟一个巴马老人聊天啊，那个老人是1909年生人，当时呢是98岁了，期间呢就提到了一个历史事件，那位巴马老人呢就根据自己当年的见闻叙述了一下这个事儿。结果呢这个患者突然急了，他就说，你说的不对，你真的说的不对。这巴马老人懵了，说哪不对呀？结果这个患者呢他就是说不上来，一个劲儿的砸自个儿的头，那个额头那儿的青筋呢都爆起来了，非常难受。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想说想不起来。我赶紧过去安抚，我把患者拉到了一边，他当时就哭了。他说的不对，我是历史学教授，我应该知道这件事儿是怎么样的，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学了一辈子的历史，我现在却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那一刻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他。那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记不起中药的性味了，我心里那种的失落感我想也不会比他差。于是呢我找了台电脑，我帮他找了关于那个历史事件的资料，结果发现那个巴马老人讲的一点没错。顿时间这位老年痴呆症患者又陷入到绝望，他说，我今年才65啊，我的记忆力却赶不上一个98的老人，太可悲了。孩子们就在一边劝他，说呀，你现在不是好多了吗？你是病人，你着什么急呀？当时呢，我也只能在一边安慰他。后来听说病人的孩子也是着急着回去要打理生意上的事儿。两个多月之后他们就又都回北京去了。其实当时我就知道很少有人能够跟巴马的老人比记忆力的，因为我们曾对巴马的老人做过脑细胞的检测，我们发现呢，他们即使是年岁过百，脑组织也是非常充盈，他的脑细胞和神经元也是非常的活跃，所以就算是已经过去大半辈子的事儿， 那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们也能够把时间、地点、内容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逻辑感非常强，不会像咱们普通的老人那样来来回回地说车轱辘的话。当然，这个跟他们始终生活在高地磁场的环境下，他们的细胞始终处于一个健康活跃的状态，脑供血始终充足有关。那么对于脑组织、脑细胞、神经元已经出现损伤的老年痴呆病人来说，想要通过巴马高地磁场来修复，肯定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想在短期内就恢复认知能力呀，这个不太现实。而咱们的生物疗法，在复制巴马高地磁场的基础上，创了单极动磁核心技术，每秒释放10000赫兹以上的动磁场，能够有针对性的修复病变的脑细胞，而且更集中。 所以它比巴马的当地的疗效效果也要来得更快了。 对，那么当这个我们研发成功以后，我立刻就想起了这位老教授。因为他家呢也在北京，比较方便，所以找人给他儿子打了电话，让他老年痴呆的父亲来做体验。当时他儿子就问我，你这能比去巴马还管用吗？我说管不管用，你让你父亲试过就知道了呀。那为了让病人更早地见到效果，除了外在给他修复细胞，我还特意给他配合使用上了生物制剂，给他的细胞补充能量，来加速疾病的改善。结果呀，患者就发现了，脑袋清亮了，不那么浑僵僵的了，一天内发生的事儿，他能够记得清清楚楚。之后他女儿拿着相册让他认人，他80%的人都能快速地回答出来是谁。不像之前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其他谁也认不出。过了一段时间呢，病人的记忆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能够独立地上公园超市了，也不用担心他找不着回家的路。这样一来呢，病人跟他的家属啊顿时信心大增，说这个效果太快。 见到效果了。 后来呢，他体内的所有的细胞得到了修复，完成了一次更新。那他整个人就恢复到了病前的状态。后来呢，又被学校的文史研究院返聘回去了。直到今天。 能够帮助一个老人恢复他以前的记忆啊，这个对老人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意义，并且也给他的家人啊省去了很多的负担。 是，那其实啊，我们说很多的同志啊，上了年纪之后啊，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啊，生病啊，或者是压力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脑供血不足、脑萎缩、老年痴呆病啊，或者呢年轻的时候有过外伤，又或者呢因为身上的慢性病，你常年累月的服药伤害了脑神经等等一些因素吧，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认知障碍。尤其是当你发现辨别能力下降的比较严重了，比如说你出去你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你见到这个人你愣是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或者呢自己觉得记忆力明显减退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现象，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往往就是老年痴呆症或者是脑萎缩的信号。那这种记忆或者是认知障碍，仅靠普通的营养神经的药物来治疗是很难恢复的。医生也会明确地说， 只能是控制延缓病情的加速，但生物疗法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做到修复脑细胞，充盈脑组织，濡养我们的神经元，从而不会出现说出个门能走丢了找不到家的现象。还有的脑萎缩严重的这些老同志，大小便在家里床上地上到处拉，不知道啊，打人呢，骂人呢，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会去打啊，姑娘儿子也会去打，胡乱的发脾气等等，完了自个儿还一点都不知道。 嗯， 人呢要是得了这样的病，那真是最闹心的，得病的病人遭罪，咱的家人也遭罪。我们那会儿在做临床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啊，脑萎缩，经常呢这个大便呢都拉在裤子里，小便也尿在裤子里，家人给他换洗，让他脱裤子，他不脱还打人，谁给他换衣服他打谁。他的老伴儿拿出了孩子们在他发病时的录像，老人看了以后嚎啕大哭啊。所以您说这病人他也可怜呢， 没错 啊，做过什么他也不知道啊。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鲜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鲜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这中医啊，它讲究的就是扎实的基本功。我跟随我公爹学医，一开始的时候，我这个人呢，特别想请我公爹把这个绝技传给我。有一天，公爹呢，看完病，我跟公爹说，我说爹，老百姓评价咱们是病不过药三副，那你能能不能教一教我咱们的绝技呀？ 嗯， 我公爹看了一眼啊，朝我没说话，慢慢的呢就起身走到了书柜这儿，拿出一摞子书，都是什么伤寒一类的中医的典籍，摞在一起，我跟你说，能有半人高。 那么多啊？ 嗯，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嗯， 他跟我说，你把这些书都背下来，绝技都在这些书里。 要看这半人多高的书啊？ 还要背。 哦。 啊，看着我惊讶的表情，公爹对我说，医者总思苍生之命，要专博互补，经典的著作呢要精益求精，不得死守一隅，要博学多识，广闻强记，要多临诊以求实效。打那个时候起呀，我就知道学医真的没有捷径可走，那都得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学下去。我跟我公爹学习3年，这中医的典籍背诵的差不多了， 嗯， 他就开始让我练习诊脉法。有一次， 嗯， 有一位国营工厂的厂长来治疗胃病，那会儿呢，这个人刚刚40出头，这个年龄也是年富力强的年龄了，我就切他的脉，手指一搭到他的手腕，就感觉左手的寸关尺很空。 这个空是什么感觉呢？ 怎么给你形容呢？就像是突然踩空，一下子掉到那个万丈深渊那个感觉。 嗯， 然后我切完以后，我就请我公爹再切一下。公爹切完脉，对这个厂长就说了：“小伙子，你的左手的寸关尺脉沉而空，你呀需要治疗了，不然以后啊你会得呆病。” 呆病是什么病啊？ 这里我得说一下， 嗯， 中医的呆病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阿尔茨海默症。 哦，老年痴呆症。 对对， 嗯， 这小伙子一听，当时你知道他怎么样啊？ 嗯， 哈哈大笑啊。 哦， 什么？呆傻病？我们厂子五六千人，都让我管理得井井有条，滴溜乱转，要说动脑子，谁能动得过我？大夫啊，您就快点给我开点胃药，我下午呢还有个会呢。说到这儿，我公爹不再言语了。有句话叫做什么呢？医不抠门。你看，你跟病人说了，他还不相信，那也就没办法了。等这个病人走后，公爹就跟我说：“心藏神，肝藏魂，肾藏志。这个人呢，心失神识，肝肾亏虚，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脑髓见空，脉象呢就如坠万丈深渊。如果不治，三年失眠忘事儿，六年出门忘路，十年呆傻无疑。” 嗯，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中医的预判功能。 没错，那十年之后呢？ 十年之后，我再见到他，他已经是目光呆滞，胸前挂着一个牌子， 嗯， 上边写着姓名跟联系电话，俨然就成了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了。 也就是真的得了呆病了。 是，其实说回来，只要诊断无误，我们中医有的是方法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嗯， 啊，我就不想我们收音机旁的老年朋友咱们走到这个地步上，我希望大伙儿重视起来这个老年痴呆脑萎缩这样的病。 嗯， 咱们要早治疗早受益。那同样的这种效果，它其实还体现在很多时好时坏到季节就容易犯病的那些个老慢病的。 嗯， 啊，给大伙儿说一个病，老慢支，这个受罪。 哦，没错。 啊，一到那个秋冬季节是吧，哎，他这个咳喘就来了。 嗯，到季节就犯病了。 是啊，这多受罪呀。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你咳到最后就咳成支扩了。啊，就咳出血来了，支气管扩张了。这个病它真的就像一个狗皮膏药。你要是沾上了，很难很难甩掉。 嗯， 咱们很多的老同志看病就说了，我这病啊15年了20年了，我几岁的时候，几岁十岁不到得了，到现在到老了，这些个病我们这些老同志啊，这个吸入疗法养疗这些你都用过吧，几乎都尝试了一个遍吧，有效果吗？有效果就早好了，关键到现在一变天这病又复发了。啊，咳的这个肋巴叉子都跟着疼，还喘不过气来，晚上没有办法正常的躺下入睡啊，躺不下去，或者好不容易躺下来又被憋醒了。 嗯， 但是我告诉大家，这种日子要结束了啊，用上生物疗法之后，大家就会发现你的咳喘就能得到缓解。过了一段时间呢，你卡在气管里的陈年老痰，你就能够把它咳出来，之后你就能够达到呼吸顺畅匀净，不咳不喘，嗓子清爽。 为什么效果这么显著呢？ 因为呀，老慢支患者他之所以久病不愈，是因为细菌病毒引起的炎症， 那么这个不仅仅是破坏了他们的气管、支气管、肺液，还破坏了人体的免疫细胞，所以他就反复的感染，反复的发病。头回的病治好还没到一个礼拜呢，第二回的病又开始了，啊，就是这么让人受罪。 嗯， 而生物疗法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它有非常显著的消炎杀菌的作用，能迅速的止咳、平喘、祛痰，同时呢释放出高地磁场，修复咱们的气管、肺液细胞，重建咱们呼吸免疫系统。 嗯， 那么临床上其实还有过很多别的病啊，比如说退行性的骨关节炎病，哎呦，这个膝关节、髋关节、脊柱、颈椎、肩周以及手指关节经常是疼痛难忍，有的人一活动一走道疼痛就加剧，病情加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关节的肿胀、关节积液、关节僵硬等等症状。 嗯， 而且在行动的时候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啊，就像那个铁砂纸一样，就是你在摩擦，你再严重点就会出现关节的畸形啊，有的关节脱位等等一些情况。所以咱们有这些病的人，咱们这个活动严重的受限。有些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两年没下楼了，三年没下楼了，家里摆着一堆活，那就是没法了，干不了了。有些老同志在外面跳广场舞，那你想去吗？你想去，出不了门，开着窗户只能看呢。还有些人呢，因为这个骨关节的退行性病变，上个厕所他都费劲儿，马桶他坐不下去呀。 嗯， 那最棘手的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病它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加剧，不光是疼啊，你什么都做不了。那么咱们说有病肯定得治，普通的治疗方式治疗速度远远的追不上你的骨组织衰老的速度。而我们临床试验也发现，把这个生物疗法配合上生物制剂进行使用，就能够缓解疼痛。 嗯， 关节的肿胀能够消退，僵硬感消失，过了一段时间呢，你就能够做适当的活动，活动时候你的疼痛不会加剧，而且早上晨僵的时间也会有明显的缩短。那当时有，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坚持一个生物疗法的周期之后，他的症状消失了，而且跟着那个叫什么来着，老年旅行团，也叫夕阳红旅行团，全国各地的玩啊走啊、嗯、居然去把中国的名山爬了个遍。 哦， 跟外头的时候还给我打电话，徐主任呢，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团里年龄是最大的，谁也爬不过我，我一直打头阵。 嗯， 很多比他年纪小的年纪轻的人都说，哟，这老爷子这身板可真好啊。所以啊，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健康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你身患疾病的患者，这么些年了药也真没少吃，甚至在自己的身上已经动过刀子了，你都没有看到这个病情的希望，没看到希望，因为没反应没变化嘛。那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呢？把生物疗法用上，把爸妈带回家，咱舒舒服服的就把这个病得到了缓解，你再配合上生物制剂，咱们无病无痛，焕然一新。那个时候你再给我说说你的感受。不过现在呢，现有的生物疗法啊已经不多了，没有也就是没有了，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伙儿抓紧 最后的时间吧。 嗯，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那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活动呢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数量啊已经是十分少了，请大家呢抓住最后的机会。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又 哎 太激动了。 你好，哪儿的朋友？哪儿的朋友？ 我是北京的，您辛苦了 啊！不辛苦，不辛苦。 您看您那么大岁数 啊， 那个为老百姓干这么多好事儿、真的从心里头喜欢您 喜欢我，喜欢我。 您看您给老百姓干了多少好事儿啊！谢谢您啊！ 不用谢，想问我什么说吧。 我呀，就是从今年3月份发现您这个节目的。 哦， 哎，当时我一听，哟，这个徐主任那声儿那么好听，讲的又那么好，一下就把我给吸引住了，然后呢，我就每天都听，我偶尔出去呢，我就让我老伴儿给我录音，好的呢，我就发给亲戚朋友，然后就这个得奖，我就把您得奖那段啊，就。给这传给那传都传过去了 啊，都传过去了。 然后他们说哟，这么好的结果都要因为我们那个姑爷家里是浙江人 啊， 父母身体都不好 哦。 他说的，他开始还有点不相信，我就给他发过您得奖这个，说他那几万块钱的结果都没效果。我说徐主任这个绝对，你放心。我老伴儿啊是律师。那个知识分子特别正派。开始啊都有点不信那个。然后呢现在啊不但信了，还说徐主任真是好人。结果他说我们俩两台，然后再给那个亲戚什么正好就6台，多少钱我都得。而且您这不贵。然后我给我妹妹发微信呢，我妹说哟姐，说我前几年买了一3万多的韩国的，根本就不行，说哟这个太便宜了，就说 韩国的不行，我们这个太便宜了，但是我们这个效果没话说。 是啊， 后 来我给他发过以后，因为我老伴儿啊特别正直的一人，他说的他以前就这开眼散，他去年那个落个毛病，他咳嗽啊，就是咳嗽咳嗽突然就您知道吗，就晕过去了，把头给磕破了，后来那个我女儿上网查的，就说就是呼吸有的时候瞬间几秒钟就把呼吸道堵了，结果去年10月份北京下雨那天，打的120去缝了7针，结果呢他现在呢一有毛病就他实际他身体71了，特棒，平常呢都不怎么感冒，就通过这事儿吧，就怕咳嗽了，别早走大街上再躺过去再那什么了，然后呢一有毛病就咳嗽嗓子疼，我就让他喝的，开始他不信你知道吗，我就冲好了，我说我都喝两包了，喝两包你知道啊，后来我说的那个什么，我说那个你要不喝就浪费了，这他喝了2次以后，现在自己自觉的早两包买两包，也不咳嗽了，而且他说他眼睛特别舒服，您的东西我绝对信，不用去实验， 不用去体验， 来谢谢您了， 因为我首先告诉你订6台你这个情况 确实我要批你啊，因为你是不都在北京，你要都在北京的话，六台我还真不能一下子批给你，因为奖金是有限的，知道吧？就这个奖金全部生产出来的数量它也是有限的啊。如果前期大家把这个奖金生产的都定光了，那么后续的就是12800。 徐主任这真是棒， 这个棒。那你现在拿上这个相当于你们呢二老住在巴马了。 是啊， 啊，相当于这个感觉。我不是说吗，我们现在这个巴马健康大改变这个活动，就是让信我这个朋友还有体验过的朋友，你参加上这次活动的朋友，我让你一个大改变啊。 是啊，您看我还没做呢。 没做 我想那么多人我也没时间，我绝对相信您的东西都是好的啊。 好，那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哎，祝您健康。 哎，谢谢大家都健康。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你好，先感谢你啊。 啊，不用谢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我是郑州的。 郑州的哦，郑州的朋友。 对对对。 请说，咱们抓紧时间，你想跟我说点啥？ 我想跟你说，我太监要求这样啊，我和我老伴我们两个体验这个效果很好。 哦，你们俩。 现在我要求我把我定了也定了，我想我非常着急啊，我们十次优惠不要钱，我们做完了，还要接着做你，我把机器买回家呀。 哦，十次优惠做完了不要钱。 对。我想把那机器买回家，我和老伴做的效果那么好，我想长期坚持做下去啊。 啊， 还有一个事儿，徐主任，我想给你请求一下，你那个人，能不能那个也给我们配上，这什么收费都无所谓啊。我们想把这个定制好了，花钱是小事儿，对不对？ 好嘞，我跟你讲啊，这两天您听广播呢是这样的，这一次大家定到的是这批奖金生产的，所以呢不用您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问我的。啊，您说现在咱们用的一口饮三颗参啊，这个是干什么呢？这个是给咱们人衰老了得病了这个受损的细胞给它补充营养的，是不是？ 我把我的情况给您说一下吧，徐主任。 啊，我得想听听你体验下来什么情况啊。 我的这个我身体好一点。我先说我的很简单，我就是我的病，我这次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一个是睡眠，一个是前列腺。这个睡眠的原来的每天不到12点睡不能觉。把我熬的受不了了。最后我这个一听那个消息以后呢，我就去报了试试看的态度 啊，试试看。 我就去做了一天了，出来了。 来 到10点多了，感觉有睡意了。 啊，想睡觉了。 哎，困了。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这个前列腺原来每天夜晚呢，就起来4到5次， 这 做了这几次以后呢，就是每天夜里两次，这两遍就行了。这个效果不错吧，徐主任？ 相当好了。那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体验什么？ 我老伴儿的情况比我严重多了，徐主任。为啥我要求那么排斥呢？我老伴儿是一辈子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有病，一级多病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几次手术，你像这个子宫摘除。胆囊摘除，还有一个有一次宫外孕做了一次手术，做了3次手术，身体非常弱， 那元气就不足了。 现在呢，现在他现在的那个胃也不好，特别严重，就是手脚麻木，手麻木，越早晨起来就4、5点钟，就把他麻醒了，手这个难受不行了。 我们现在是巴马健康大改变，就相当于让你到巴马长寿村。细胞补充的能量，外部所有的经络都畅通。 哎呀，好啊，太好了，太好了。不是我老伴儿要求的排钱啊，就是我打电，你这个徐主任能不能愿意啊？我说我哪有那个权利啊？着急的很， 着急的很，现在都着急。特别是听我一讲，我这次是奖金用于这个了。那就说， 我赶上好运气了，徐主任。 赶上好运气了，我希望 一看你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我希望你、 哎 你们二老健康上来个大改变，好吧？ 好好好，我太有福气了啊！哎呀，我真高兴，太高兴了。 好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好，再次谢谢你啊，徐主任。 哎，不用谢，不用谢。好，再见。 再见，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哎呀、 啊， 我非常激动啊，你的时间很宝贵，我说快一点啊。 啊。 我是保定的患者、 啊、 我那个做了10次的免费、 啊、 效果非常好 啊，效果非常好。 哪些好呢？我开始吧，我是、我说我的病是一体多病， 嗯， 非常多， 嗯， 我也不能说10天都把这些的病都做好了，是不？ 对对对， 也是准备先做一种 感受一下，做管不管用，对不对？ 啊、是我那会儿我说先做做这睡眠吧。睡眠好了都好，结果我都做了5次有了效果了、 嗯、 我说我不能光做这个，我先看看别的，我就做我这个气管炎， 嗯嗯， 哎，呼吸道， 嗯， 这么这个呼吸道那个做了也挺见效， 嗯，见效， 特别是他那个还个叫金属板，这么弄着后边这个大椎 啊，这是主 筋、那个、 嗯， 我这个后脑勺这个后边这个小火沟味儿， 嗯， 右边平常都老疼，结果做了点儿也不疼了、 嗯、啊，不疼了，嗯，太好了， 嗯，后来那个我就定了、我是第一个定的， 哦，第一个定，好，嗯， 他们优惠也挺好， 我说我现在不，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啊， 我是冠状动脉这个心脏病，缺血性心肌病 啊， 高血压3级 啊， 所以说那个我这病是一体多病，现在呗就是特别好感冒，你说我现在都感冒着呢， 嗯嗯， 又怕冷、 嗯、 特别怕冷，比别人早， 嗯， 穿一个节气的晚脱一个节气， 嗯嗯， 也前几年我是还个什么早春秋两季啊，冬天那感冒， 嗯， 现在不是的、 嗯、 我从三伏天那会儿都感冒着， 嗯， 轻轻种子到现在都没好呢， 嗯 嗯，我这老这么感冒还耐出大汗， 嗯， 院还这么出去喽，自己戴个帽子、 嗯、 你要不戴帽子他不感冒往你就打汗， 嗯， 又、 嗯、 出汗还得怕冷， 嗯， 这会儿这两天呢最近呗这个脚后跟又疼起来了， 嗯， 哎呀，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浑身是病啊，要不我说 啊， 我记住你给你靠近往家坐了也是不， 你就方便，你哪儿不得劲儿你就坐哪儿，是不是，省得你一趟趟的跑医院，那么这个放在家里不是你一个人受用啊，老老少少全都可以受用。那么我讲到的生物制剂也是今年生物疗法的一个重要成果，生物疗法给您修复细胞，一口饮三颗参，这是给您的细胞补充能量，我修复它它得有能量啊，一个修复一个补充，180天啊，为什么是180天呢？因为180天是你的细胞被修复以后全部更新的一个周期，之前的不好的细胞、损伤的细胞，180天之后它变成好细胞了， 所以您这个病呢很明显的就能得到改善。拿到机器以后呢，您就好好的做，然后生物制剂给您的这个细胞补充能量，对不对？那你短短的时间，一个修复，一个补充180天，你身上的这些个问题，失眠呢，关节呀，哮喘呢，啊，刚才我不是讲吗？180天你细胞被修复以后，全部更新了，细胞都好了，正常工作了，那么，你的效果这就是特别的好了。 好嘞， 好嘞，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哎，谢谢，谢谢啊。 哎，不用谢，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 我是内蒙古紫红市的。 啊，多大年纪了？ 哎，我62。 62啊，说说您什么情况？ 我前两天我体验了那个。 啊。 我说简单说说我主要的病。 好。 我有心律不齐。 嗯。 早搏就是。 嗯，早搏。 出虚汗。出虚汗。 嗯。 还有那个颈椎也不好。 颈椎也不好。嗯嗯。 腰椎也不好， 嗯， 肠胃不好 啊，肠胃也不好啊， 我有那个胃反流性食道炎吧， 啊，食管炎啊，那你这胃病有日子了啊， 哎呀，太长了， 嗯 我净吃胃药了， 供血供氧怎么样？心脏有早搏了，供血不行了，大脑呢？ 这个脑袋迷糊， 嗯嗯，脑袋迷糊， 不足， 嗯。那你这些年的病也吃了不少药了， 哎， 我们的方法你10次再来吧。 我这体验了，我做的心脏这个真有感觉了。这过一个桥，然后那个爬个坡， 嗯， 我每天我都骑车，我推着他都出汗冒汗，还喘， 嗯。 等我做完了回来， 嗯， 我就不知不觉我就把这个坡给登上来了。 就登上去了，本来推都不行，觉得冒汗。 登到家也没怎么出汗，我说今天呀，这么好，也精神了。 啊，也精神了。 也有劲儿了。 嗯。 啊，我说这个我这心情好。 嗯。 我后边我第一个就报上名。 啊，第一个就报上名了。那你心脏坐着挺好的，身上其他方面有没有跟之前不一样呢？ 还有那个胃。 嗯， 胃也好了， 胃也好了，你看 肠多了，舒服了 啊，舒服了。针对你的胃黏膜细胞，它能消炎， 啊， 能杀菌，你看看。 是啊。 啊， 我这那个还有那个脑袋，我有精神了，你觉得？ 人觉得精气神来了。 啊 啊， 挺精神的，我也有点高兴了，就是那个。 心情。 原来我就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嗯。 我说这个，这徐主任可以为这个老百姓可做了一个好事。 嗯，是，但是关键咱家里要是有了就省事儿。那我最近两天 全家人都受益， 都受益。 我听说都听着都有 效果， 感觉 对。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说180天巴马健康大改变呢？改变的是谁？改变的是每一个人来用这个的人。就是为什么我又说180天呢？因为180天这个周期，你外用。修复细胞，让你感觉你就在巴马长寿村。然后现在一口饮三颗参，这个是给你细胞补充能量的。为什么一体多病呢？说明你整体的细胞衰老了，而且是提前衰老了。那这个细胞补充能量，那你用下来真的你就是等于巴马那儿待了半年回来了，就是那种感觉啊，基本上你身体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啊，太好了，我定上了， 定上了， 我投一个， 啊，你投一个， 我第一名， 嗯，我告诉你啊，活动算上今天之外，还有一天，咱们这次已经生产出来的，并不是太多，那现在库存呢，已经全部拿出来了，可能有的地方就没有名额了，但是这个真没办法，说实话，我也着急，现有的有多少？咱们就免费的赠送多少，赠完为止。所以呢，还请大伙儿抓紧时间。 哦，